老哥我也没什么好榜样，不会洗衣不会煮饭，就为自己和你们穷紧张。哦，妹妹妹妹妹妹妹妹，你是你，就做回最出色的自己。究竟还是谁带走你的心，开创你生命的另一个天地？哦，妹妹妹妹妹妹妹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付出的关心。但愿我能够送给你们一人一颗知足常乐的心，愿我们都有知足常乐的心。 阿牛演唱的《我和我的四个妹妹》，她讲述了四个性格迥异啊，命运也不太一样的女孩啊。我想很多的小女生小的时候呢，都希望有一个特别疼爱自己的哥哥吧，温暖的陪伴自己成长。谈恋爱的时候呢，还会罩着自己哦，有一天被男朋友欺负了，或者说受了点委屈，回家立即抱着这个大胳膊哦，来痛哭。虽然哥哥总是会说他是谁，我去搞定他，我去解决他，你总是说没有了，还是会为自己的爱人男朋友来背负一些东西，或者说隐藏一些秘密啊。可是你的哥哥呢，就会让你觉得哇，我是公主啊，我有人爱，除了爸爸爱我，还有我的哥哥在陪伴我保护我。我想在生活当中，即使你没有这样的亲哥哥，可是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啊，男闺蜜啊，这也是一件蛮值得庆幸的缘分了。和他们的妻子啊，和他们的家人也成为朋友啊，他总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拔刀相助。你要感激这样的人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真正的兄妹二人组合 JS 演唱的《杀破狼》。 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。